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阿弗林尼医生已奔到弗兰蒂那儿，两手抱起他。什么？这一个一？他低声地说，让弗兰蒂从他的手臂里落了下去。哦，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呀！你什么时候才厌倦呢？维尔夫冲进房间里，你说什么医生？你说什么医生？我说，弗兰蒂死了。阿弗林尼医生用一种庄严的可怕的声音回答。威尔夫踉跄了一下，把他的头埋在被毯里，听到医生的绝叫和那父亲的哭喊，仆人们都嘴里喃喃地祈祷着逃走了。只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奔下楼梯，穿过长廊，冲入前庭，然后就一切都寂静了。他们已逃离这座受天诅咒的房子。正在那时，维尔夫夫人披着睡衣掀开门帘，在门槛上站了一会儿，像是在问房间里的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并极力想流出几滴不听指挥的眼泪。突然间，她伸着两臂向那张桌子跳了一步，她看见阿弗林尼好奇地在检查那只她确信在晚上已经倒空的杯子，杯子里还有三分之一的药水，正和他倒在炉灰里的一样多。即使弗兰蒂的幽灵出现在那下毒者的面前，他也不会感到那样惊慌。药水的颜色与他倒在杯子里被弗兰蒂喝掉的一样。阿弗林尼先生既然那样小心地在检查，这种毒药就绝不能瞒过他的眼睛，这一定是上帝所做的奇迹。以致威尔夫夫人虽然极其小心，却还是留下了一些痕迹和证据来揭破这件犯罪的行为。当威尔夫夫人像一尊恐怖女神似的盯住在原地，当威尔夫先生埋头在被毯里看不见四周的情形的时候，阿弗林尼为了要更清楚地检查杯子里的东西，便走到窗前，用手指尖伸进去蘸了一滴来尝。啊，他喊道，不再用木鳖精了，我来看看那是什么。于是阿弗林尼奔到弗兰蒂房间里的一只由碗柜改成的药橱前面，从一只银盒子里取出一小瓶硝酸，滴了几滴到了液体里，液体便立刻变成了血红色。啊，阿弗林尼喊道，他的声音里夹杂着一位法官解破实情时的恐怖和一个学生解决了一个问题时的喜悦。维尔夫夫人受不住了，她的眼前最初是火花乱蹦，后来变成了漆黑一片。她踉踉跄跄地走到门口，然后就不见了。一会儿，远处传来一个身体跌倒在地板上的声音，但谁都没有去注意他。那护士正在注意化学分析，维尔夫依旧沉浸在悲哀里，只有阿弗林尼用他的眼睛跟随着维尔夫夫人，注意到他仓皇地退了出去。他拉开埃德瓦房门口的门帘，向威尔夫夫人的房间里望去，便看见威尔夫夫人生气全无地躺在了地板上。于是他对护士说，去帮助威尔夫夫人，威尔夫夫人病了。 啊，但威尔夫小姐…… 护士犹豫地说， 维尔夫小姐不再需要帮助了。阿弗林尼说，因为她已经死了。 啊，死了，死了。 维尔夫先生极其伤心地呻吟道，在他那铁一般的心里，悲哀是一种新奇的感觉，所以他的悲哀比别人更可怕。 你说死了吗？ 一个第三者的声音喊道， 谁说弗兰蒂死了？ 两个人回过头去，看见穆莱尔脸色苍白，恐怖地站在门口。哦，事情是这样的，马西米勒·穆莱尔按照往常的时间到达诺铁先生房间的小门口，与往常相反的是，门竟是开着的。由于没有拉铃的必要，他就走了进去。他在厅里坐了一会儿，想叫一个仆人来引他去见诺铁先生，但是没有一个人回答他的呼唤。那座房子里的仆人都已经逃走了。马西米勒·穆莱尔没有特别感到不安的理由。基督山伯爵已答应他，弗兰蒂可以不死，而直到那时为止，他始终是履行了他的诺言的。伯爵每天晚上给他消息，那些消息在第二天早晨就被诺铁证实了。可是这种出奇的寂静使他感到很诧异。他第二次、第三次再叫人，还是没有人答应。于是他决定上楼去。诺铁的房间也像其他的房间那样大开着门。他所看见的第一件事情是那老人照常坐在他的圈椅里，但他的眼睛里似乎表示着一种内心的恐惧。那种表情更从他那苍白的脸上得到了证实。 你好吗，阁下？ 穆莱尔问，心里不免感到某种畏惧。老人闭拢了他的眼睛作答，好，但他的脸上却表示出更大的不安。 您在想心思吗，阁下？ 穆莱尔又说， 您要什么东西吧？要我去叫一位仆人吗？ 诺铁用眼睛回答，是的。穆莱尔就拉铃，但虽然他几乎拉断了铃绳，却依旧没有人答应。他转过去看诺铁先生，诺铁脸上的苍白和痛苦的表情已与时俱增了。 哦，穆莱尔喊道，他们为什么不来？这个屋子里有人病了吗？ 诺铁的两眼似乎要从眼眶里凸出来了。 什么事啊？您吓坏我了。弗兰蒂，弗兰蒂呢？ 老人用眼睛表示， 是的，是的。 马西米兰·穆莱尔想说话，但他什么都说不出来了。他踉跄了一下，靠在壁板上，然后他指了一指门口。 老人表示，是，是，是。 马西米兰·穆莱尔冲上那座小楼梯，而诺铁的眼睛似乎在说，快一点，快一点。一刹那的时间，那青年已穿过几个房间，终于到达弗兰蒂的房门口。他无需推门，门是打开着的。他听到的第一个声音是一声啜泣。他像是雾中看雾似的，看见一个黑色的跪着的人影与一大片白色的帐围混在一起。一阵可怕的恐惧盯住了他。那时他听到了一个声音宣称弗兰蒂已经死了，而另一个声音像回声似的重复说，死了，死了。 维尔夫站起身来， 他对于被人撞见他这样痛哭流涕感到有点难为情。25年可怕的法官生涯已使他丧失了一部分人性。他的眼光最初恍惚不定，然后盯在穆莱尔身上。 你是谁，阁下？ 他问道。 你不知道 一座受死神打击的房子是不能这样随便进来的吗？去，阁下，去吧。但穆雷尔依旧一动都不动，他不能使眼光离开那凌乱的床以及躺在床上的那个青年女郎惨白的面孔。去，你听见吗？威尔夫说。阿弗林尼则走上来领穆雷尔出去。马西米兰·穆雷尔迷惑地向那个尸体凝视了一会儿，然后用眼光慢慢地向房间四周扫射了一遍，最后把目光落在那两个男人身上。他张开嘴巴想说话，虽然他的脑子里充满着数不清的意思，却觉得难于回答，便双手插在头发里出去了。他那种神志昏迷的态度使威尔夫和阿弗里尼暂时忘记了当前最关切的那件事情，互相交换了一个眼光，像是在说他疯了。但是不到五分钟的时间，楼梯在一种特别的重压下呻吟起来，他们看见穆雷尔以超人的力量搬了那只坐着诺提埃的圈椅走上楼来。走完楼梯以后，他把圈椅放到地板上，急急地把他推进弗兰蒂的房间。这一切都是在疯狂的兴奋之下完成的，穆雷尔的气力这是骤然增加了十倍。但最可怕的还是诺提埃，他被穆雷尔推到床前，他的脸上表示出他心里的全部意思，他的眼睛补充了其他各种器官的不足，那苍白的面孔和那火烧般的眼光在威尔夫看来像是一个可怕的幽灵。每一次他与他父亲接触的时候，便总要发生一件可怕的事情。看他们干了些什么事。穆雷尔一手扶着椅背，一手指着弗兰蒂喊道：看哪，爷爷，看哪。威尔夫后退了一步，惊异地望着那个青年人。他简直不认识他，可是他却称诺提埃为爷爷。这时那老人的整个灵魂似乎已集中在他的眼睛里，那一对眼睛充满了血丝，喉部的血管胀大，他的面颊和太阳穴变成了紫色，像是他发了癫痫病似的。他内心的全部紧张只缺乏一声喊叫来表达出来，而那声喊叫从他的五窍里发了出来，寂静中的一声可怕的喊叫啊。阿弗里尼向老人冲过去，给他吸了一口强烈的兴奋剂。 留下，穆莱尔， 抓住那瘫痪的老人那只潮湿的手喊道： 他们问我是谁，问我有什么权利到这儿来。哦，您是知道的，告诉他们，告诉他们吧。 那青年的声音被啜泣噎住了。 告诉他们，告诉他们，告诉他们，我是弗兰蒂的未婚夫，告诉他们，他是我高贵的爱人，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爱人，告诉他们呀，啊，告诉他们，那个尸体是属于我的。 马西米勒·穆莱尔像一座坚固的大厦突然倒塌似的跪倒在床前，手指痉挛地勾曲着。阿弗里尼不忍再看这幕动人的情景，他转过身去。维尔夫也不再追寻进一步的解释，他被一股不可抗拒的磁力吸引着，走过去伸出一只手给那青年。因为凡是爱我们所哀悼的东西的人总是有这股磁力的。但是穆莱尔什么都不曾看见， 他已抓住弗兰迪那只冰冷的手，他哭不出声来，只是呻吟着，咬着床单。在这段时间里，那个房间里只听到啜泣声、叹息声和祈祷声，但是比这些声音更响的是诺田那爆发性的呼噜呼噜的呼吸声，每一下呼吸似乎都可能破坏他胸膛里某种生命的源泉。最后，这几个人中最能自持的威尔夫说话了：“阁下，他对马西米兰·莫莱尔说，你说你爱弗兰迪，你和他定有婚约，我却不知道有这个婚约和这场恋爱。可是我，他的父亲，宽恕了你，因为我看出你的伤心是真挚的，而且我自己也太悲伤了，愤怒在我的心里已不再能找到一个位置。但是你看，你所希望得到的那位天使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已不再观念到人的爱慕，他现在只爱慕主了。向伤心的遗体做一次最后的告别，阁下，把那只你希望得到的手再在你自己的手里握一次，然后永远地与他分别了吧。弗兰迪现在只需要神父来为他祝福了。你错了，阁下，莫莱尔站起身来喊道，他的心里感到一阵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剧痛。你错了，弗兰迪虽然已经死了，但他不但需要一位神父，而且也需要一个报仇的人。你，威尔夫先生，派人去请神父，我来做那报仇的人。你是什么意思，阁下？威尔夫问。莫莱尔这一阵新的抑郁使他发抖了。我告诉你，阁下，你有两重身份，那父亲的哀伤已经够了，现在让你那检察官的身份来开始履行他的责任吧。诺铁的眼睛发出光来，阿弗里尼走近了一些。 诸位， 莫莱尔说，他对于在场的人的头脑里的思想看得很清楚。 我知道我要说什么话，你们也同样知道我快要说什么话。弗兰迪是被人谋杀的。 威尔夫垂低了眼睛，阿弗里尼更靠近了一些。诺田用他的眼睛说，是的。莫莱尔继续说， 阁下，在目前这个时代，一个人因暴烈手段而离开这个世界，就必然要调查他离开这个世界的原因。即使他不像弗兰迪这样一个年轻、美丽、可爱的人。检察官阁下， 莫莱尔越说越激烈了， 没有情面可讲，我向你告发，追寻凶手是你的责任。 莫莱尔用那一对仇深如海的眼睛询问着威尔夫，威尔夫则把他的眼光从诺铁看到阿弗里尼，但在医生和他父亲的眼睛里，他找不到同情，而只看见一种像马西米兰同样坚决的表情。那老人的眼睛里表示说，是的。阿弗里尼说，一定的。 阁下， 威尔夫说，他竭力与那三个人的决定和自己的情感挣扎着。 阁下，你弄错了，这儿没有人犯罪，我是受了命运的打击，上帝在煎熬我，这件事的确可怕，但并不是暗杀。 诺铁的眼睛里发出愤怒的光。阿弗里尼准备要说话，莫莱尔伸出他的手臂阻止他发言。 我告诉你，这儿 有凶手在犯罪。 穆莱尔说，他的声音虽然已低了一些，但却毫未丧失那种可怕的抑扬顿挫的声调。 我告诉你，这是最近四个月来的第四个牺牲者了。我告诉你，那凶手在四天以前就企图用毒药夺取弗兰蒂的生命，只是由于诺提埃先生的预防，他才逃脱了性命。我告诉你，毒药已经改变了，或是加重了一倍的分量，而这一次他成功了。我告诉你，你对于这些事情知道的像我一样清楚，因为这位先生曾以医生和朋友的双重资格事先警告过你。哦，你胡说，阁下！ 威尔夫喊道，极力想逃脱已经把他罩住的那道罗网。 我胡说？好，那么我要请阿弗里尼先生主持公道了，问问他，阁下，问问他是否记得，在圣米兰夫人去世的那天晚上，在这座房子的花园里，他说了一些什么话？你以为花园里只有你们两个人，你们谈论那次的惨死，关于那件事，你像刚才那样推诿于命运，不公正的归罪于上帝，而你的推诿只造成了一件事情，造成了弗兰迪被杀。 威尔夫和阿弗里尼交换了一下眼光。 是的，是的。 威尔夫继续说，回想一下当时的情形吧。 因为你们自以为没有旁人听见的那些话落到了我的耳朵里。当然，在目击维尔夫先生故意漠视他亲戚的被害以后，我应该向当局去告发他。那么甜蜜的、可爱的弗兰迪，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做一个促成你死亡的帮凶了。但那帮凶就要做带你报仇的人了。这第四次的谋杀是谁都看得明白的。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5月1日至20日，报名立减高至5000元，带着宝贝体验古欧洲皇室生活，赴南极洲巡游，去肯尼亚追踪珍奇动物。暑期11线路预售均已开启，名额有限，快去中青旅遨游网报名吧！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3w.aoyou.com。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青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命，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青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青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脑洞大开的环

是的。诺铁老人用眼睛表示，他的表情非常可怕，因为他五官的作用都已集中在眼睛上了。莫莱尔问， 您知道那个凶手吗？ 是的。诺铁用眼睛回答。 而您要告诉我们吗？ 莫莱尔说道。 好，听着，阿弗里尼先生，听着。 诺铁老人带着一个抑郁的微笑望着那不幸的莫莱尔，他常常以眼睛里这种慈祥的微笑来使弗兰迪高兴。老人吸引了莫莱尔的注意，然后使对话者的眼光与他自己的眼光相对，以后他又望向门口。莫莱尔悲伤地说， 你要我离开吗？ 是的。 哦，阁下，阁下，可怜可怜我吧。 老人的眼睛依旧盯住门口。 我至少可以回来的吧？ 是的。 我独自离开吗？ 不。 我带谁走呢？是检察官吗？ 不。 是医生？ 是的。 你要单独和威尔夫先生谈话？ 是的。 但他能懂得您的话吗？ 是的。老人用眼睛回答了威尔夫的问话。 哦， 威尔夫几乎很高兴地说，因为调查工作可以在私下举行了。 哦，放心吧，我能够懂得家父的意思的。 阿弗里尼握着莫莱尔的手臂引他走出房间，一片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全屋。一刻钟以后，他们听见一种执着的脚步声，威尔夫出现在阿弗里尼和莫莱尔等待着的房间门口。威尔夫说，你们可以进来了。于是他就领着他们回到了诺提埃那儿。莫莱尔注意地观察威尔夫，威尔夫的脸色清白，大滴的汗珠滚下他的面颊，他的手里握着一只被他捏得粉碎的笔片。他用一种嘶哑的声音说， 二位，你们得凭人格向我担保，这个可怕的秘密将永远只有我们这几个人知道，我恳求你们。 莫莱尔说， 但是那个罪人，那个凶手，那个暗杀者呢？ 威尔夫说，哦，你不必慌，阁下，正义是一定要伸张的。家父已经揭发了那个罪人的名字，家父也像你一样渴望着复仇，但甚至他也像我一样要请求你们保守这个秘密， 是吗，父亲？ 是的。诺铁用眼睛坚决地回答。 哦，这…… 莫莱尔不禁发出一声恐怖和惊奇的喊叫。 哦，阁下， 威尔夫抓住莫莱尔的手臂说， 假如固执的家父提出了这个要求，那是因为他知道而且确信弗兰迪的怨恨一定可以得到可怕的报复，是吗，父亲？ 诺铁老人又做了一个肯定的表示。威尔夫继续说道， 他知道我，而我已经向他发过誓，放心吧，二位，在3天之内，比法院的手续更快，我就要用即使最勇敢的心看了也要发抖的手段向那谋杀我孩子的人报仇。 当威尔夫说这几句话的时候，他咬牙切齿，紧握住诺铁老人那只没有感觉的手。 这个诺言会履行吗，诺铁先生？ 莫莱尔问道。而此时阿弗里尼则用询问的眼光看着。 是的。 诺铁老人带着一种凶狠的欢喜的表情回答。 那么发誓吧。 威尔夫把莫雷尔和阿弗利尼的手拉在一起说， 你们发誓保全我家的名誉，让我来为我的孩子报仇。 阿弗利尼把头转向一边，非常微弱地说了一声， 是。 但莫雷尔挣脱了威尔夫的手，冲到床边，在弗兰迪那冰冷的嘴唇上吻了一下，发出了一个绝望的灵魂的长吁，急急忙忙地离开了。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全体仆人都已经逃走了，所以威尔夫先生不得不要求阿弗里尼先生主持一切丧事手续。在一个大城市里办丧事是很麻烦的，尤其是在这种可疑的环境下发生的丧事。诺铁先生虽经劝慰，还是不肯离开他的孙女儿，他的眼泪默默地滚下他的两颊。这种无言的痛苦和沉默的绝望，看了真使人可怕。威尔夫回到他的书斋里，阿弗里尼则出去找市政府雇佣的医生。那位医生的任务是检查病死后的尸体，所以人们称之为死医生。一刻钟以后，阿弗里尼先生带着他的助手回来了。他们发觉大门关着，而由于门房已与其他的仆人一同逃走，所以威尔夫只能亲自出来开门。但是当他走到楼梯顶上，他就止步了，他没有勇气再走进那个死人的房间，所以两位医生自己走了进去。诺铁仍坐在床的附近，像那具尸体一样的苍白、沉默和镇定。那位死医生带着半生与死人接触的人的那种默不动情的态度走进去，揭开那张盖在脸上的床单，微微地张开他的嘴巴。阿弗里尼说，啊，他真的死了，可怜的孩子，你可以走了。是，那位医生简洁地回答，放下他接起的那张床单。诺铁老人发出一种呼噜呼噜的粗声，那老人的眼睛闪闪发光。阿弗里尼懂得，老人希望再看一看他的孩子，所以他走进床边，当他的同伴把他那几只接触过死人的嘴唇的手指浸在氯化钠溶液里的时候，他揭开那个宁静而苍白，像一个睡着的天使那样的面孔。老人的眼睛里所出现的那一滴眼泪，表示了他对医生的感谢。死医生那时已把他的验尸报告放在了桌子角上，他的责任即已完成，便仍由阿弗里尼陪他出去。威尔夫在他的书斋门口遇见了他们，威尔夫用几句话谢了那位医生，然后转过去对阿弗里尼说， 现在神父呢？ 您要我特地请一位神父来为弗兰迪祈祷吗？ 不， 威尔夫说，请最近的那位好了。死医生说， 最近的那位是一位善良的意大利长老。 哦，他就在您的隔壁，我经过的时候去请他好吗？ 这时威尔夫说， 哦，阿弗里尼，我求您陪这位先生一起去。哦，这是大门的钥匙，这样您就可以随便进出了。您请那位神父和您一起来，并带我领他到我孩子的房间里去。 威尔夫先生，您希望见见他吗？ 哦，我只希望独自静一会儿，您可以原谅我的吧，是吗？一位神父是应该懂得各种悲哀的，甚至一位父亲的悲哀。 于是威尔夫把钥匙交给了阿弗里尼，向那位陌生的死医生再告别了一次，就退回到他的书斋里开始工作起来。 对于某种性质的人，工作是可以治疗一切痛苦的。当两位医生走到街上的时候，他们看见一个穿法衣的人站在隔壁的门槛上。 啊，这就是我说的那位长老。 死医生对阿弗里尼说。阿弗里尼上去招呼那位神父。他说，啊，阁下，您愿意为一个刚失去他女儿的不幸的父亲尽一次伟大的义务吗？哦，我是指维尔夫先生，就是那位检察官。啊，哦，神父带着明显的意大利口音说，是的，我听说那座房子里死了人，那么我就不必告诉您他胆敢冒昧地向您要求的是怎样的一种服务了。我正要去自荐，阁下。那神父说，抢先尽责是我们的本分。啊，死者是一位年轻的姑娘。我知道的，阁下，从那座房子里逃出来的仆人已经告诉我了。我还知道她的名字叫弗兰迪，我已经为她祈祷过了。啊，谢谢您，阁下。阿弗里尼说，既然您已经开始您那神圣的职务，就请继续下去吧。请去坐在死人的旁边，那遭丧事的全家人都会感激您的。我肯去的，阁下，而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不会有别人的祈祷比我更热情的了。阿弗里尼搀住那神父的手，不去打扰那埋头工作的维尔夫，径直走到了弗兰迪的房间里。那个房间并无变动，殡仪馆的人要到傍晚才来收尸。当长老进去的时候，诺铁老人以搜索的眼光望着他的眼睛，而老人无疑地认为他已从那两只眼睛里得到一种重要的表示，因为他要继续留在那个房间里。阿弗里尼请神父同时照顾那死人和活人，长老答应尽力为弗兰蒂祈祷和看顾好诺铁老人，显然是为了他在履行这种神圣的使命时免得受人打扰。所以阿弗里尼一离开，那神父不但拴上了医生刚才出去的那扇门，而且也拴上了同维尔夫夫人房间的那扇门。第二天早晨，天空阴云密布，殡仪馆的人已在夜间执行了他们郁闷的任务，把尸体裹在一块包尸布里。而不论人们怎样论述死的平等，这块包尸布却是一个最后的证据，证明了生前所享受的奢侈。这块包尸布是那青年女郎弗兰蒂在两个星期前买来的一幅美丽的白葛布。那天晚上，执行这种任务的那两个人已把诺铁从弗兰蒂的房间搬到了他自己的房间里。而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是，要他离开他孩子并没有什么困难。布沙尼长老一直守候到天亮，然后不招呼任何人径自走了。阿弗里尼在早晨八点钟左右回来，他在到诺铁房间去的路上遇到了维尔夫，他就陪着维尔夫去看看老人究竟睡得如何。他们发觉老人在一张当床用的大圈椅里享受着一场宁静的几乎面带微笑的睡眠，他们都惊异地在房门口站了下来。瞧，阿弗里尼对维尔夫说，自然知道如何来减轻最深切的悲伤，谁都不能说诺铁先生不爱他的孩子，可是他却睡着了。是的，您说的对，威尔夫惊奇地答道，他真的睡着了，这真是奇怪呀，因为以前最轻微的骚扰就会使他整夜睡不着，悲哀使他麻木了。阿弗里尼回答，于是他们都深思着回到检察官的书斋里。看，我不曾睡过，威尔夫指着他那张一丝不乱的床说， 悲哀并没有使我麻木，我有两夜不上床了。但看看我的书桌，看看我在这两天两夜里写了多少东西，我写满了那些纸，已草成了控告凶手被你逮捕的起诉状。哦，工作，工作，工作是我的热情，我的愉快，我的喜悦，你减轻了我的悲伤。于是，他痉挛地握住阿弗里尼的手。阿弗里尼问道：“你现在需要我效劳吗？”“ 哦，不。” 维尔夫说，“只是，请在十一点钟的时候回来。到十二点， 那……哦，天哪！我那可怜的、可怜的孩子。” 于是检察官维尔夫又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抬起眼睛呻吟起来。 啊，您到客厅里去吗？ 不， 我的一个堂弟担任了我这种悲伤的职务，我要工作一生，当我工作的时候我就忘掉一切了。 的确，医生已离开那个房间，维尔夫便又专心致志地工作起来。阿弗里尼在大门口遇见了维尔夫所提及的那个堂弟，这个人在我们的故事里也像他所处的世界里那样，都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角色，是那种自出生以来就只求为他人所用的人物之一。他很守时刻，穿着一身黑衣服，手臂上缠着一条丧礼上用的纱带，戴着一副根据情况需要而变化多端的面孔，去见他的堂兄。到十二点钟，丧车驶进那铺着石板的前厅，圣奥诺路上便挤满了一群游手好闲的人。这些人对节日或有钱人家的丧事感到同样有兴趣，他们像去看一位公爵小姐的婚礼，同样热烈地跑去看一次大出丧。客厅里渐渐挤满了，我们的几位老朋友也已在这儿出现，迪布雷、夏多勒诺和波祥，他们与当时司法界、文学界和军界的领袖人物混在一起，因为维尔夫先生是巴黎第一流社会中的人物。这一部分固然是由于他的社会地位，但更重要的还是由于他个人才干的力量。那位堂弟站在门口接引宾客，而使宾客们感到轻松的是，他也像他们一样无动于衷，并没有像一位父亲、一位兄长、一个爱人那样扮出一副哀伤的面孔，或勉强挤出几滴眼泪来。那些相识的人不久便各自组成了小团体，其中有一个小团体的组成者是迪布雷、夏多勒诺和波祥。 哎呀，可怜的姑娘， 迪布雷说，他像其余的来宾一样，也对这件悲伤的事情勉强说上几句。 哎，可怜的姑娘，这样年轻，这样有钱，这样漂亮。 哦，对了，夏多勒诺，当我们那次……哦，那是多久以前的事啊？ 三个星期，或最多一个月以前吧。 哦，来签订那次并没有签订成功的婚约的时候，你可会想象得到这一幕场面吗？ 哦，的确想不到。 夏多勒诺说， 哎，你认识他吗？ 哦，我在马斯夫夫人家里跟他谈过一两次话，那时还有旁人在一起。我觉得他很可爱，只是有点抑郁。他的继母在哪儿呢？嗯，哎，你知道吗？ 哦，他去陪伴接待我们的那位先生的太太去了。 他是谁呀？ 你指哪一个？ 那个接待我们的人，他是一个代理官吗？ 哦，不，我是命中注定每天要看见我们那些可敬的代理官的， 波祥说。 而他的面孔我却不认识， 夏多罗诺说。 哎，波祥，你有没有在你的报纸上提及这件丧事呢？